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五章坠落的勇士第十三集。 他说完后又是一阵沉默，大家都看着他。哈利又觉得有点燥热，为了找点事做，他又喝了几口火焰威士忌，一边喝一边想着疯眼汉。疯眼汉以前总是责骂邓布利多轻易相信别人。 说得好，哈利！ 弗雷德出人意料地说。 没错，说得好，说得好。 乔治瞥了瞥弗雷德，弗雷德的嘴角在抽动。卢平看着哈利，脸上的表情很古怪，简直近乎怜悯。 你认为我是个傻瓜？ 哈利质问道。 不，我看你真像詹姆， 卢平说。 他认为不信任朋友是最最可耻的事情。 哈利知道卢平指的是什么，父亲就是被他的朋友小矮星彼得出卖的。哈利觉得又气又恼，他想反驳，可是卢平已经转过身，把杯子放在靠墙的一张桌子上，对比尔说， 还有活要干呢，我可以问问金斯莱。 不， 比尔立刻说道。 我来干。 你们去哪儿？ 唐克斯和芙蓉异口同声地问。 疯眼汉的遗体， 卢平说。 我们必须把他找到。 就不能。 维斯莱夫人恳求地望着比尔问道。 等一等。 比尔打断了他。 除非你想让他落到食死徒手里。 谁也没有说话。卢平和比尔告辞离开了。其他人纷纷坐到椅子上，只有哈利还站着。突如其来的真真切切的死亡像看得见的东西一样陪伴着他们挥之不去。 我也得走， 哈利说，十双惊愕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 别傻了，哈利， 韦斯莱夫人说。 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能待在这儿。 他揉了揉前额，那里又在刺痛。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这么痛过了。 我在这儿，你们都有危险，我不想。 别说这种傻话， 维斯莱夫人说。 今晚唯一关键的就是把你安全地转移到这里。谢天谢地，我们成功了。芙蓉同意不在法国而在这里结婚，我们一切都安排好了，好让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来照顾你。 他不理解。哈利听了他的话反而更难受了。 如果伏地魔发现我在这儿。 但他怎么会发现呢？ 韦斯莱夫人问。 你现在有可能在十几个地方呢，哈利。 韦斯莱先生说。 他不可能知道你到底藏在哪座安全的房子里。 我不是为自己担心， 哈利说。 我们知道， 韦斯莱先生轻声说。 但如果你离开，我们今晚的努力就毫无意义了。 你哪儿也不能去， 海哥粗暴地嘟囔道。 天哪，哈利，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把你弄到这儿，你还要走？ 是啊，我那只倒霉的耳朵怎么办？ 乔治从靠垫上支起身子说。 我知道， 疯眼汉也不会愿意。 我知道， 哈利大吼一声。他觉得大家都在围攻他，逼迫他。难道他们以为他不知道他们为他做的一切吗？难道他们不理解他正是因为这个才打算现在离开，免得他们为了他遭受更多的灾难吗？一阵漫长而令人尴尬的沉默，他的伤疤仍在刺痛跳动。最后维斯莱夫人打破了沉默。 海德威呢，哈利？ 他柔声问道。 我们可以让他跟小猪待在一起，喂他点吃的。 哈利的五脏六腑像拳头一样攥紧了，他没办法把实情告诉他。为了逃避回答，他喝光了最后一点火焰威士忌。 哈利，等消息传出去，让他们瞧瞧，你又一次大难不死。 海格说。 逃脱了他的魔爪，当时他就在你上面，你却把他击退了。 不是我， 哈利淡淡地说， 是我的魔杖。 我的魔杖自己采取了行动。 过了片刻，赫敏委婉地说， 但那是不可能的，哈利。其实你的意思是，你在无意识中施了魔法，你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不， 哈利说， 当时摩托车在坠落，我也弄不清伏地魔在哪儿，但我的魔杖在我手里转了个圈，对准了他，朝他射出一个魔咒。我连那是什么魔咒都不知道，我以前从没弄出过金色的火焰。 形势紧急的时候， 韦斯莱先生说， 一个人经常会施出他做梦也没想到过的魔法，没受过训练的小孩子经常发现。 不是那样的， 哈利咬着牙说，伤疤火辣辣的疼，他觉得又生气又沮丧，他不愿意他们都想象他有力量对抗伏地魔。谁也没有吭声，哈利知道他们不相信他的话，现在想来，他确实没听说过一根魔杖会自己施魔法。伤疤火烧火燎地疼起来，他用全部力气克制着不要大声呻吟，他嘟囔着说要呼吸点新鲜空气，就放下杯子离开了房间。穿过黑漆漆的院子时，那匹巨大而消瘦的夜骑抬头看看他，将蝙蝠般的大翅膀哗啦啦地扑扇几下，就又埋头吃草了。哈利在通向花园的门口停住脚步，望着那些疯长的植物，揉着一阵阵剧痛的额头，想起了邓布利多。他知道邓布利多一定会相信他，邓布利多肯定理解哈利的魔杖会自己采取行动，而且明白是为什么。因为邓布利多总是知道答案，他精通魔杖，曾向哈利解释过哈利的魔杖和伏地魔的魔杖之间存在的奇特联系。可是邓布利多像疯眼汉，像小天狼星，像他的父母，像他可怜的猫头鹰一样，都去了一个哈利永远不能与他们交谈的地方。他觉得嗓子眼里火辣辣的，却与火焰威士忌没有关系。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伤疤的疼痛达到了顶峰，他抓住前额，闭上眼睛，一个声音在他脑海里尖叫， 你告诉过我，只要用了别人的魔杖，问题就解决了。 哈利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瘦弱憔悴的老头，衣衫褴褛，躺在石头地面上，发出一声可怕的长长的尖叫，声音里透着无法忍受的痛苦。 不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竟敢欺骗伏地魔，奥利范德！ 我没有，我发誓我没有。 你想帮助波特，你想帮助波特从我手里逃走。 我发誓我没有。我以为换一个魔杖就会管用。 那你就解释解释这件事吧。卢修斯的魔杖被毁掉了。 我不明白，那种联系只存在于你们的两根魔杖之间。 撒谎！ 求求你，我求求你！ 哈利看到那只白色的手举起魔杖，感觉到伏地魔狂暴的怒火，看见那个虚弱的老头在地上痛苦的蠕动。 哈利。 一切又突然消失了，哈利站在黑暗中瑟瑟发抖，双手攥着花园的门，心脏砰砰狂跳，伤疤仍然一次一次的疼。过了片刻，他才意识到罗恩和赫敏在他身边。 哈利，回屋里去吧。 赫敏小声说， 你不会还在想着离开吧？ 是啊，你一定要留下来，伙计。 罗恩用拳头勒着哈利的后背说， 你没事吧？ 赫敏凑近了， 端详着哈利的脸。 你的脸色好可怕。 没事儿。 哈利声音发抖地说。 我的脸色大概要比奥利凡德的好些。 他把刚才看到的一幕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们。罗恩显得十分惊恐，赫敏则完全吓坏了。 可是这应该停止了，你的伤疤它不应该再这样了，你绝不能让那种联系再接通。邓布利多希望你封闭你的大脑。 看到哈利没有回答，赫敏抓住了他的胳膊。 哈利，他已经占领了魔法部、报纸和半个魔法界，别再让他占领你的大脑了。